第八集。月底，霍龙亨七十大寿，在郊区的私庄办寿宴，大开99桌，宴请京中名流权贵、豪商巨富。下午，霍昭林特地开车去秦家接秦称，这是秦称第一次以他未来伴侣的身份出席这样隆重正式的场合，是霍昭林提出的，秦称没有反对。走出家门，看到霍昭林的车就停在门外，秦称下意识地停下脚步。霍昭林拉开车门下来，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深灰色高级手工定制西服三件套，身形挺拔，眉目俊朗，魅力十足，秦称几乎想要吹口哨，但对上霍昭林那没有多少表情的脸，调戏人的兴致便又全部憋回了肚子里。霍昭林体贴地给他拉开副驾驶座的门，秦称坐上车，不尴不尬地道了一声谢。开着车，两人一路无话，越是沉默就越是尴尬。秦称实在受不了这诡异的气氛，没话找话道： 我哥他们晚点就会过去。 嗯。 霍昭林点了点头。 你就不能多说两句啊？今天你爹大寿，能别摆个冰山脸吗？学什么不好，干嘛学我哥？ 你想说什么？ 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地叫我陪你一起去，原因呢？ 你是我未婚夫，跟我一起参加我爸的寿宴是理所当然的，需要什么原因？ 这话在秦称听起来实在没有多少可信度，霍昭林从来就没有他们是未婚夫妇的自觉，怎么可能突然转了性子，另有所图还差不多。霍昭林并不想多说。 别想太多，没有那么复杂。 听说霍老爷子有意在寿宴过后分出手中一部分股权给家中子孙，你现在这么上紧我们的婚事是为了这个吧？ 秦称是知道自己价值的，不然当初霍龙亨的老头不会拉下脸皮亲自向他哥提亲，即使对象从秦瑶变成了他，也欣然接受。霍昭林这么不待见他，却忍下了这婚约这么多年，更是在他主动提出退婚时犹豫不决，之前他想不明白，昨天听到他哥说起霍家的动静，才终于知道霍昭林最近表现得这么反常的原因。霍龙亨有5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喜欢的也不是霍昭林，没有跟秦家的这一层婚约关系，他凭什么被霍龙亨高看一眼？在利益面前，喜不喜欢有什么所谓呢？霍昭林沉默不言，秦称说的虽然不是他不想解除婚约的全部原因，但也确实是主因，他没什么好辩驳的。见他这副态度，秦称更是气闷，连多解释一句都不愿意，就这么默认了。他们的婚约在霍昭林眼里果然就只是一个筹码而已。停车时，霍昭林拍了拍有些失神了的秦称的手： 下车吧。 秦称猛地挥开他，霍昭林微微皱眉： 你在生气？ 我不应该生气吗？ 四目相对，僵持了一会儿。 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觉得我利用了你，我确实无话可说。你真想退婚，我也不会勉强。等今天寿宴结束了，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吧，好吗？ 秦称反驳不了。最初订婚的时候，他们双方就默认了这是一场纯粹为了利益的商业联姻，霍昭林只是不喜欢他而已，他生气发脾气，看在霍昭林眼里不过是站不住脚的无理取闹，没意思再纠缠。秦称拉开车门下车，他们已到了目的地。霍家的私庄有几百年历史，是霍家祖上传下来的。霍家和其他几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家从前朝起就发了家，据说家里有老祖宗在前朝就曾做到过一品大员。 几百年下来，家族底蕴别家远比不了，近代战乱时期也没断了传承，这是霍家人骄傲的资本。他们到时还早，宾客来的尚且不多，都是霍家本家人。霍家是个大家族，霍龙亨的兄弟姐妹有十几个，但除了霍昭林最小的叔叔，其他都是他爷爷的那些个小老婆生的，并不值得一提。霍龙亨有五个儿子，长子比霍昭林大了近十岁，是二姨太生的。霍昭林这个三少爷是唯一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婚生子，在霍家的地位却不尴不尬。进门之后，霍昭林直接带了秦称去与霍龙亨祝寿。霍老爷子今年70整，身体还很硬朗，双目有神，嗓音洪亮，举手投足间气势十足。 霍伯伯。 请坐请坐。 秦称送上带来的寿礼，规规矩矩地说了几句好听的话。霍龙亨对他很客气，乐呵呵地示意他就在主桌坐。秦称没有推辞，无视了霍家旁的人那瞬间脸上流露出的各异表情。 没想到程少今天会和昭林一起来，昭林怎么也不先说一声啊？程少随意啊，招待不招的地方请多包涵。 说话的是霍龙亨的长子霍昭乾，30几岁，长相普通，长得很像霍龙亨。与秦称说话时的语气听得人不太舒服，秦称没有多说，只笑了笑，道了声谢。霍昭林的一只手按在秦称的肩膀上，看着霍昭乾。 他是自家人，不用特地招待，有我就行了。你忙你的吧。 哼。 霍昭乾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转身跟着霍龙亨忙别的去了。秦称坐下后环视四周，见着三位珠光宝气的贵妇满场飞的招待客人，低声问霍昭林： 那就是你的三个小妈？ 先前霍昭林进来时直接无视了这几位，并没有给秦称介绍，也难怪他们几个脸色都不好看，虽然很快又端起了笑脸去招呼别的客人。秦称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揶揄，大概之前被霍昭林给气到了，这会儿便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霍昭林不自在地轻咳一声，算是默认了。霍家说起来确实奇葩，虽然秦称的爷爷也先后娶了几任老婆，别的有钱人家也都有那些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但都不会像霍龙亨这样，老婆还在世，姨太太就先后抬进门，当真是活在封建社会，享尽其人之福。霍昭林的母亲是霍龙亨的续弦，原配去世后，霍龙亨娶了他母亲。霍昭林出生后没多久，霍龙亨之前养在外面的两个女人就先后以姨太太的名义嫁进了门，各自带来了两个比霍昭林还大好几岁的儿子，便是如今的霍家大少爷和二少爷。那之后二姨太又生了个女儿，三姨太生了霍四少爷。7年前，霍昭林的母亲病故，不到一年，四姨太也进了门，是个就比霍昭林大2岁的当红女星。在霍龙亨65岁高龄时，给他生下了老来子霍武。于是，三个女人一台戏，霍家大宅子成日里鸡飞狗跳，不能消停。霍龙亨还很得意，觉得这是自己魅力的表现形式，乐得看他们斗。 不用理他们，他们识趣点，不会找你麻烦。 秦称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角。霍家这复杂情况，上流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面上不会说什么，背地里不知道多少人在看笑话。当初他哥不想答应这门婚事，就是不希望他或者秦瑶掺和进这滩浑水里来。虽然秦称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哎呦，赵总啊，嘿，哈哈，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哎，来，见过赵伯伯。 赵伯伯。 哎呀，二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 霍龙亨也在亲自招待客人，忙着与来宾寒暄，给一直跟在他左右的老大霍昭乾和只比霍昭林小两岁的老四霍昭仁介绍人脉，志得意满地听着人吹捧自己的儿子。秦称见霍昭林完全不为所动，一直淡定地坐在自己身边喝茶，轻推了一下他的胳膊。 啊，你真不去你家老头子面前表现一下？ 霍昭林摇了摇头， 他不会喜欢我抬出风头的。 秦称扬了扬眉，外人都说霍龙亨并不太喜欢霍昭林这个唯一的婚生子，原来是真的。大概是当年霍昭林的爷爷太喜欢他了，从小就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甚至有越过霍龙亨这个儿子的心思，才会让霍龙亨心生逆反，一直不待见霍昭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不能对外人道的原因，霍昭林并不欲多说。寿宴尚未开席，已经入座的客人都在喝茶吃点心闲聊。霍昭林给秦称倒了杯茶，包了个桂圆递给他，表现得十足体贴。秦称知道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注意着他们，他既然来了就不想下霍昭林的面子，配合着他表演，时而低声交谈几句，两人看起来十分融洽和睦。 你家老头子既然不喜欢你出风头，为什么会想到让你来跟我们家联姻？怎么没换你那几个兄弟啊？ 哼，换成他们你愿意？ 霍昭林难得地调侃了秦称一句。秦称看着他近在咫尺明亮深邃还带着笑的眼睛，一颗心又不争气地砰砰跳了起来，脸颊不自觉地发烫，却嘴硬道， 我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都是联姻，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愿意你哥也不会愿意，他们虽说上了霍家族谱，本质还是私生子，你哥能看得上他们？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对象换作另外那几个，怕是霍老头刚开口就被他哥给回绝了。霍龙亨也不是那么不识趣的人，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也就只看上了一个霍昭林。秦称移开视线，含糊回了他一句， 你以为他就看得上你吗？ 什么？ 霍昭林没有听清楚，秦称不再说了，端起茶杯慢慢喝茶。